白天又到了，零零碎也很美，很长交替流动也安静，好风景别浪费。温度在脚下，什么在发芽，是你的尾巴碰到我尾巴，心事很无聊，不开口打扰，有难以启齿，有言过其实，堵住我嘴巴，跟着我头发，真正爱上了这样的问答，变成了哑巴，我还在进化。 这首歌都是来自于郁可唯，是否让你感觉判若两人。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新歌进榜排在第21位，这是他的进化，之前听到的是伤不起。这两首歌也见证了郁可唯的转变，从情歌代言人到独立女生，音乐合作对象也从林夕变成了陈粒，那其实变的目的也是让音乐越来越符合自己。作为2009年那届快女，在歌坛存活率相比算是比较高的，不少人今天仍然是在发片。曾轶可是那届快女当中争议最大的选手之一，后来她也用个人的才情证明了自己。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她在2011年发表的这首《每个路人熄灭一盏灯》。 我终于大声说了对不起，分分合合是我们常做的不经大脑的事情，我们经常哭玩笑，或者是笑出哭红了眼睛。我常常在哭闹，你对我若即又若离，我常想吃巧克力，哭得甜的不是他本身的决定，也许我的年龄不够许下你一辈子的约定。每个 旅行慢慢来，还是有些怕，虽然明知分不开，我怕你生命中留了太多人，而我不过是 曾轶可私奔，之前听到的是每个路人熄灭一盏灯，两首歌曲的跨度时间是7年，曾轶可也是从小清新转变成了迷幻和颓废，和阳光明媚的 Forever Road 相比，她的新专辑 Anti Echo 显得空灵而孤独，当她唱的还是爱情世界当中的悲欢离合了。不知道同届选秀歌手是否存在比较，2009年快女很多人的风格都转变了，李霄云成为独立女生，刘惜君在如我专辑里也颠覆了自我，风格带有实验性。如我这张专辑呈现了她的独立女性的气场以及优雅玲珑的气质。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她专辑的标题曲《如我》，似梦似幻的慵懒中，我们听到了刘惜君佛系的气质。

今天白天气象条件对污染物扩散无明显影响，能见度不是很好，后半夜冷空气来临，北风吹起，能见度也逐渐转好，京城再现蓝天。明天白天北风较大，大部分时间有四级左右的北风，阵风可达6到7级，出行请注意防风和保暖。另外空气干燥，还要注意防火用火安全。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平原地区有轻雾，南转北风2级转4级左右，最低气温2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晴，偏北风4级，阵风6到7级转2到3级，最高气温15度，最小相对湿度1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2，适宜您穿棉衣类服装。 FM 974， 就是喜欢听。 北京 Music Radio。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10月盛大开业，53913117。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昨天，大型文化季播节目《上新了故宫》在北京举行了点映会。北京电视台卫视节目中心副主任程军、故宫研究院影视研究所所长祝勇、节目总导演毛佳协众主创与专家媒体等一起提前观看了点映。30分钟的首期精华片段，不仅展现了一个青春活力的故宫，引人入胜的历史探索，更是引爆了点映现场的气氛。观众纷纷惊叹于这场故宫文化盛宴。杨元、冷松等知名学者也为节目实名打 call。节目嘉宾邓伦、周一围和蔡少芬在祝勇的带领下探秘了乾隆花园，探寻暂未对公众开放的倦勤斋的故事。节目在广阔壮美的故宫里呈现出了江南风的灵动与柔美之处，大家纷纷表示期待周五的完整版。这档大型文化季播节目将于明天本周五21:05在北京卫视首播，爱奇艺网络独播。继续来关注，本周日晚9点，东方卫视大型青春励志歌舞竞演节目《中国梦之声下一站传奇》重新归来。本期节目，王祖蓝空降传奇舞台，乔装扮学员惊喜登场。他自称小肥肉王家豪，在梦想电梯中纵情舞蹈，有模有样的舞台表演，差点骗过6位传奇创始人。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这个小时我们来对比选秀歌手的转变。林宥嘉赶上了台湾选秀的复苏好时期，顶着选秀冠军的超人气出道，因为迷幻的嗓音被称作是陈奕迅的接班人，在作品当中也有不少优质的情歌。首先我们听到的是这首他讲述口是心非的爱情，说谎。 是有过几个不错对象，说起来并不寂寞孤单，可能我浪荡让人家不安，才会结果都张望。我没有什么一眼魔掌，我又不脆弱，何况那算什么伤？反正爱情不久。

线在落下，我渴望你在我身旁。我知道一个地方蒲公英开落，成为你的翅膀，而我随你降落。如果你还听见我漫长的倾诉，希望为你拥抱地海洋。别告诉我你要去哪，因为永远我不知道你方向。今天赋予这一切，是我最深愿望，这片星空是你的模样。 林宥嘉传从唱大众情歌到畅游心声，林宥嘉让音乐更贴合自己的性格。2007年，林宥嘉是通过超级星光大道一战成名，而张杰则是通过2007年快男咸鱼翻身。已过的11年，张杰并没有放松自己，一步一步成为内地歌坛超人气歌手之一。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他2009年发表的这首《穿越人海》，他也凭借专辑《穿越三部曲》第一次拿到中歌榜年度最受欢迎男歌手大奖。 我自己。 请月亮覆盖泥沼，倔强的水草亲吻着窗扉，要路的人欲盖弥彰，怕一场呼啸日夜会颠倒，摆渡人作文彼岸皆不问，召唤谁灵魂，但是别计较，在面前的一张旧的船票，把过去的都撕掉，堆积在心头的充满后的烦恼， 张杰 Mix Pop 风格的无药可救，选自他 We Life 专辑。从之前我们听到的穿越人海到这样一首无药可救，我们可以听到张杰的唱功方面嗓子是越磨越亮，包括那首星星真的是可以媲美天籁，他自己优质的作品加上自己自身的勤奋，一步一步也成为大流量的歌手。在2007年快男当中，魏晨的转变也是非常大的。最初印象，他是一个喜欢唱情歌的少年，经过10年的磨练，他不仅转型成为唱跳歌手，也成功跨界当起了演员。2017年接轨 EDM 风格，作品就有日韩风格的线条，又带有欧美范儿的时尚。接下来我们就来听2017年他的这首专辑标题曲《旅程》。 Yeah, baby. Need you by my side. Oh, believe me. 把地图打开 just you and I. 这一路走来不可思议，把规则甩开 just you and I. 孤独的沉默着，执着而绝望的下个路口会有奇迹，走过华丽Believe me, stay on my way. 我会面对所有流言。

花瓣离开花朵，安详残留。 90年代中期进入歌坛的沙宝亮，在出道8年之后，迎来了自己的这首代表作《暗香》。歌曲的大热曾经让沙宝亮和暗香画上等号，也因为这首歌引来官司。作词人陈涛胜诉，沙宝亮在几年当中都不能唱这首歌。后来2007年，沙宝亮签约麦田，在发布会上，陈涛作为嘉宾出现，两个人是一笑泯恩仇。不过在此之后，沙宝亮也算是痛定思痛，立志要走出暗香的影子。我们再来看一看本周的季军《橙红年代》。这首歌虽然是一首影视单曲，但是作曲人谭旋在创作的时候就已经十分精准地把握了周华健的音乐特点。那么说到周华健，他的代表作有很多，而最深入人心的一定有这样一首《让我欢喜让我忧》。 爱到尽头覆水难收，爱悠悠恨悠悠，为何要到无法挽留才又想起你的温柔。给我关怀，为我解忧，为我平添许多愁，在深夜无尽等候，独自泪流，对不起你，你哭着说情缘已尽难再续，难再续。就请你给我多一点的时间，再多一点的问候，不要一切都带走。就请你给我多一点的空，一个女人让我欢喜让我忧，让我甘心为了你付出我所有。尽头覆水难收，爱悠悠恨悠悠，为何要到无法挽留才又想起你的温柔。给我关怀，为我解忧，为我平添许多愁，在深夜一个女人

牵着你的手，一直走到最后，这一刻怎么回头？这一刻怎么回头？ 张杰的《星光》本周排在第23位，目前最好成绩是第7名。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他的第一首中歌榜年度金曲，正好是在10年以前，2008年，这样一首《明天过后》。接下来这一位是中文流行歌坛独一无二的才女，不论是去年的专辑《松绑》，还是这首已经上榜8周取得最高成绩季军的《风度》，都是定位鲜明而独树一帜的个人风格。而在定位初涉歌坛的90年代，他就以迷人而风雅的爵士乐技惊四座，这张专辑现在听来仍然好听不过时，而当中这样一首主打歌《断翅的蝴蝶》，也是很多人认识喜欢丁薇的开始。 多年以前，牵你的手已是有缘，褪色的红颜，黯然的双眼，美丽人存心中，你能否看见？桃花开呀，